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起立，一起站起来，用七次喊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神，因为我们好久没有运用了这个。希望我们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喊，要赞美神，哈利路亚，在我们家中，在日程当中也养成了我们要常常赞美神，哈利路亚，感谢他。这是全世界甚至天上都通用的一个言语，来感谢赞美神，是很有福气的。好，一起来，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请坐。很感谢主，他们今天又能够在神的家中不但见面，也去领受神的话，也让我们有这个福气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亲近他。所以今天我们的讲的题目就是追求长进。好了，让我们先看两处的圣经，请上面把 PowerPoint 给它打出来。第一段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找到我们可以同来念哈。一，准备，一二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枝，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端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第二处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好，也一起来。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感谢主，神的话教导劝勉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都要追求什么？要长进。我们信了主，不是就是毕业了，就停留在那里。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追求长进，长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长进到满有基督的神量。这个长进，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在属灵的身世上，我们要怎么样？要成熟，要成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信了主的人同样有个感觉，就是不以为自己已经得救，已经足够了，满足了，反而会觉得我们信了主，我们是太软弱了，我们需要太多的事情，属灵的事我们不明白了，不了解了，就好像一个 baby 一样，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神爱我啊，爸爸妈妈爱我就够了。不是的，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停留在这样的阶段里面，我们不以这些感到了满足，乃是要更多的想要明白神，知道属灵的事， 有更深的爱慕，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如果一个真正有生命追求的基督徒，他们一定会有这种的感觉，就总觉得哎呀，我对圣经不了解，对神的事实在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需要更多的明白，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去成熟。大有学问的人也好，不认识字的人也好，男的好，女的好，只要他是个真正接受了主救恩的人，就毫无例外的，他就又想有个长进成熟的心智，要更多的明白，更多的认识，而让我们真正在生命里面去感觉到丰盛和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生命长大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接受了主的救恩，也就是接受了主的新的生命。我们要留意这个事实，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样相同的现象，就是从小到大的慢慢的成长，或是说成熟。只要不是死的东西，就必定会长大。一切有生命的，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是从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一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八磅重，到了一年之后去再去磅一下，那个孩子什么还是八磅重，再过几年再去磅也是一个什么八磅重。大家想，这个孩子正常吗？一定是不正常，因为有生命的，他不能够一路停留在那边，一定会成长，会加重啊！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会有的事，除非这个孩子是吗？不是活的，不然的话，他一定是天天长大，因为长大是生命自然的表现。也是生命本身自然的要求。我们才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是一个事实，但是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幼小的。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受了浸，只不过一小好像婴孩一样，还没有长大，只是个开始而已。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如同婴孩一样，因此我们要长大，神也愿意看见我们长大，如同父母看见自己的儿女长大一样。我们长大了，我们在神的面前长大了，神就满足了。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若是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必定要长大的。那么长大呢，是属灵，长大是属灵生活上的要求，长大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要求。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得救也就是脱离了魔鬼的权势。在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伏在魔鬼的权下，被他摆弄，被他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他，顺从他而活在罪恶当中，背逆神，拒绝神。但是主的大爱感动了我们，吸引了我们，我们接受了他的爱， 我们被拯救了，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也脱离了魔鬼的掌权，不再做他的奴仆。这个事实呢，是很明显的。这个事实呢，在魔鬼看来是他不能够忍受的，因为他所掌管的这个人现在 不受他的控制，而背弃了他。所以他魔鬼呢是不能忍受这件事情，他还要常常想办法来把我们拉回去。他虽然不能再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回去，但是他却用很多的方法来使我们不能活在神的恩典中。因此他就用许多的似是而非的真理，甚至冒用了主耶稣的名字来讲话，叫一些信徒受了欺骗迷惑，离开了神的真道。正如我们所知道，所常常说的有异端邪说啊，譬如呢，好像在大陆的很流行的，现在很受很多人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东方闪电。东方闪电他要求的是什么？他说他那个创办人那个教主呢，叫是个女人，他说你们一定要，我是什么末后来的耶稣，所以我才是真的，你们要来归向我，要听我的话，遵从我的要求，要求什么都要给他，如果不听话的，他会找人去对付他们。所以这个是异端，他明说他是末后来的耶稣。圣经有这么讲吗？根本没有。所以这是异端邪说。还有些教会，比如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事情。还有一些比较正统一点的所谓的异教呢，好像安息日会，他们呢怎么样，他们说要得救必须一定要守安息日，如果不守安息日呢，这个人就不能够得救。圣经有这么说吗？没有。圣经只说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信靠耶稣才能够得救，不是守安息日。这些都是什么？魔鬼的伎俩，用各样方法来蒙骗人，叫人怎么样离开上帝，叫人离开了神的话，入了魔鬼的网罗，以致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现在有些要离开这个所谓东方，他们知道错了，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不给他离开，甚至抓他，甚至把他处死，这暗暗里的处死。所以都有这些的见证将们显明出来。所以故此我们要小心啊，小心。因此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一再的接着主的使徒们劝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再做小孩子，不但要在主的恩典上长进，更深的认识主，更清楚的经历主。我们的主不是在单单相信，我们的主可以怎么可以去经历他的事实的，因为你经历他的事实，你才感觉到他是那么又真那么奇妙的神。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他，你不知道他是这么真实，只不过是听闻而已。所以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经历他，我们去追求，我们在属灵上面长进成熟，我们就什么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实在， 我们就不会被这些东西的摇动。那么我们再看属灵的长进长大是怎么样啊？人的身量长大可以从肉身来看，但是属灵生命的长大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根据什么来衡量我们的长进，或者讲是成熟呢？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在他的属灵的生活生命工作当中给人看出他的长进，他的成熟。那就是说基督徒的长进也许自己不感觉的不觉得，但是别人却能够看得出来。既然是能给人看见的，我们人常常说，我们就要留意一点，因为属灵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单单凭外貌来认识的。比方说人常常说一些对教会很热心的人，说他啊，他很爱主，他很长进啊，他很成熟了，所以你看他这么爱主，这句话不能够说是错，但也不能够说他是完全对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些人他在教会里的热心实在是怎么样的长进实在是有一些了，不能就这样来断定他是不是长进，但是有一些却不能说他是长进了，因为他的热心他的服事他们的这么殷勤甚至他这么付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个人生命爱活动的一种天性，有些是有别有用心，例如要博取别人的称赞，成为别利用教会来达到个人的企图，因此就摆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来取得别人的信任。还有一些其他私底下的目的可以支持一个人的热心，这些情形不但不是长进不是成熟，反倒是一个败坏，早晚迟早会给人发觉看穿他的用意。因此我们不能只单凭外貌来衡量一个人的长进或是成熟。还有一些人基督徒他们愿意长进，但是对长进这些事实在没有很认识清楚，因此就模仿某些在属灵上面比较年长的信徒，属灵生命比较好一点成熟的基督徒，就去学他们的样式，学模仿他们的祷告，学他们的态度，学他们的说话。但是不管学的怎么样，仍然乃是模仿，并不是真实的长进。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学别人，因为保罗也这样叫信徒要学他，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要学保罗不是学他表面的样子，乃是要学什么呢？要学他向神的心忠心和向神对人那种的怜恤和爱心。所以只学到弟兄的外面的行动， 没有学到弟兄里面的长进成熟，这不过是一个模仿，不是真的长进。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千万提防这种的毛病，不要犯这种的毛病，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是憎恶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呢？根据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基督徒的长进和对你对主耶稣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你认识主多少，你的长进就有多少，你的属灵就生命就有怎么样的完成成熟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关系到你跟神认识多少，你的认识越多，你越认识多，你就会被怎么样，他所做的一切来影响了你的生命。所以不单圣经上所指的是认识，乃是什么，不但有认识，从外表上的认识，乃是认识了而加上你亲自去经历体验过，那么你就是这个比较可以说是长进成熟的人。这样的有的知识又有经验，才是真正的属灵的认识。只有知识而没有经历到神，你跟神那种的关系，这不是真的认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这里去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个成熟的人。我无论认识了耶稣多少，认识了他，跟他来比较一下是怎么样。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的人应该是怎么样，比如说一个人认识了主耶稣，开始是什么，认识他是救主。我们信耶稣，因为我们认识他是救主，所以知道他是救赎我们的这个神，这个主。我们认识这一点，来了再进一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认识他是主，他不但是救主，是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顺服他，啊，我们这样子。知道他不但是救主，救了我们，而且第二，他是主，是我们的主，是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要必须要顺服他，我们是他的仆人。这样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再进一步了，再长进了一点。他不但认识是救主，也认识他是主，再过不久他知道了主耶稣是人的安息，他就不再被任何的忧虑和挂虑来缠绕他的生命，就不会觉得这些一切都是重担，一切的苦恼都是可以带到他的主是我们安息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一切的忧虑挂虑什么都交托给他，赦给他，因为他是天天担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就会把这重担赦给他，交托给他。这样我们又长进了，第一是救主，第二是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顺服他，第三他是安息的主，我们会把一切的忧虑什么东西都交给他。那么就看到我们一步一步的长进，再过一些时候我们又知道主耶稣我们的盼望，我们实实在在的轻看了世界所有的一切好处，单单的去追求他， 就不管地上的事物是怎么样的变化，都不使他觉得难过叹息，因为主是他的指望，无论世界是变得怎么样，都会怎么样，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盼望。所以说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们里，在我里面就有平安。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认识，这就表明了我们一步一步的长进成熟了，这个成熟的基督徒不再因为一些事情哎呀就担心啊，到死了很难过了，不知怎么办了，这些都是不长进的现象。但是我们长进了，我们一切都会交托。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步一步的长进，直到在神的面前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我们就像耶稣一样，完全信靠交托给他的神，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怎么都能够信靠他，信得过他。要正如大卫所说，如果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就会完全交托了，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主。那么生命怎样使我们的生命长大呢？生命长大是顶置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能不能长大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讲，进一步讲的就是怎样使生命正常的长大，就是怎么样要长大是很自然的事，怎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正常的长大呢？就是一方面要排除生长的障碍，排除阻挡生命长进的障碍。是什么呢？同样的，在属灵生命的长大也是如此。消极方面要除去什么？第一，要除去罪和伤害。积极方面要供应生命所需要的东西。第一，要除去消极方面，要除去罪啊。所以基督徒对罪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在没有信主以前，罪是怎么样阻挡人不能来到神面前去蒙怜悯。在得救以后，我们认识了主以后，罪也是同样的阻挡人不能在神面前蒙恩典。虽然我们得救了的人不会因为犯罪而永远的灭亡，但是犯罪却是很厉害的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交通，使人得不到神的供应，以致长大成了一个阻碍。所以第一点，要除去罪，除去障碍的东西。因此初信主的人一开始就要注意罪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犯罪，不要再犯罪。若再犯罪，恢复赶快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求神赦免，不叫罪长久的存留在我们心中，破坏了我们跟神的交通，得不到神给我们的供应。所以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 我们若有罪，我们就要认罪，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除罪，要对罪要很认真，不可以轻浮啊！不要因为啊小小的事，一犯一点点的错，小小的事啊，不要紧啊，神不会怪我们的，神没有这样的心智啊，神是慈爱的，必定会赦免我们。所以第一要除去罪，第二要与神有交通。交通是一件属灵的事实，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彼此有来往。我们要生命长进，就得常与神有来往，有沟通，与他亲近，常在他里面，好使他也常在我们里面。这样，就叫我们从他得到供应。正如耶稣所讲的，葡萄树以枝子的比喻说，你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跟他交通，亲近他，我们亲近主也就成了一个供应的来源。如果我们属灵方面没有供应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就会枯死，就会软弱，就会失败，这是很自然的。那么我们稍微看看怎么样与神有交通呢？很简单，第一就是读经，读神的话，没有其他的方法。第一最重要是要读经，在交通里与主亲近。主说他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交通可以得到神的话。圣经，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看的圣经就是神的话，得到神的话就得到好好的去读经，不要把圣经当作一个装饰，乃是要爱慕渴慕。你越有神的话在你心中，你越有什么？越有神的真理在你里面，你就不会做错事，也就不会被迷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感谢主，当周牧师来到之后，又提供我们有读经的一系列的提经的经文哈，为我们安排很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要好好的去把圣经读，最好能够把它记起来，真的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日间吃饭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同样的我们要读圣经，得到神的话来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人可以不吃东西能长大的，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读神的话，不看重神的话而得到长进。因为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所以刚才我说过，你越认识神越多，认识耶稣越多，你的生命就会更强壮更坚固。所以这个第一要读经，第二呢就是祷告。亲近神的另一件事就是祷告，祷告就是面对面的和神谈话。祷告不是做文章，我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是跟神讲话，他是好像做文章给神听。有的人祷告也不是真正的心向着神，他的对象向着神，其实他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讲的话是给旁边的人听，这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对象就是神，我们的天父，他的天父是听我们的话，听我们讲的，他也可以跟我们讲话的。所以祷告是我们向神来谈话，我们把心里所想的所要的都告诉神，我们向神祷告，神也答应我们的祷告。在祷告和祷告得着答应里，不单使我们得着供应，并且使我们很好的经历了神的信实与丰富。在祷告的人常与主亲近，就多得神的供应，属灵生命有了喂养，自然就长大了。初信主的人一开始就得好好去学习祷告，不祷告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长进的，因为得不到神的供应，生命只有怎么样枯萎软弱。所以祷告是很重要。常常有人说啊，我不会祷告啊。其实祷告就是你跟人跟对方讲话而已，你想到什么就告诉他什么，不是做文章。也千万记得祷告不是只祷告给旁边的人听，你的对象是对准神。所以沟通，第二，第一读经，第二祷告，第三是聚会。除了读经与祷告之外，神还用着基督徒的聚会来供应人。有的时候我们从聚会当中，从弟兄姊妹的分享或是神的话的分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经历，他们怎么样看到了神的应许的应验，就帮助了我们属灵上的长进。当你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哦，某某弟兄他曾经经过这个事情，结果呢神帮助他，奇妙的带领他越过了一切的困难，所以你也得到了长进，也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供应，神也使他的丰满来供应在聚会里的人。聚会是包括了不断的主日的敬拜神，亲近神，神所命定的，还有其他的小组啊或是团契啊，这些都是我们聚会，因为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那边聚会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故此聚会是也是一个我们能有的供应啊，跟神有交通的方法。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能缺少聚会。所以有些教会不但是鼓励，更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参加一个小组或一个团契，来帮助他在属灵方面的长进，也彼此的来建立被神来发明我们的神所要我们的一方面的功用，来配搭来建立他的教会，不但建立自己也建立整个教会。所以基督徒我们可以缺少聚会，追求长进的人定规是爱慕聚会的人。我再说，追求长进的人一定是一个什么爱慕聚会的人。所以总括的来说，追求长进成熟消极方面是要除去罪和罪的拦阻，使我们与神的交通没有间隔。积极方面是要借着常常读经祷告和聚会，很自然的就变成使我们能够多认识神的儿子，慢慢的长大成人成熟。 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已经追求长进到了疾风之处。我们需要不停的追求，一直到建主的那天。所以圣经说，身体会因着日子的过去而衰老，但属灵的生命却不能衰老，是相反的。如果你是个追求的基督徒，你的生命在肉体方面是衰败衰老，但在属灵方面是相反的，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的。所以保罗说的，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所以在这里切切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得救了就得好好的追求，做一个长进成熟的基督徒，不停止的追求，直到神的儿子完全的充满在我们心中。就好像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神的儿子的身份在我们越多的时候，我们越没有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少。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想的，都是什么？以主为出发点，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主不要我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真正在我们心中来做主，来掌管我们一切，叫我们能够跟保罗一样的说，照着我所渴慕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希望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里面使徒对我们的劝勉教导，不是成为一个知识而已，乃是帮助我们怎么去追求，而去真正的去经历了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叫我们的心，当我们经历了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我们信而至于信，这是很重要。开始的时候是只信他是救主，是我的神。当我们追求经历他的时候，他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一切工作，就很自然，很自然而然的就帮助你去啊，神是这么好，我怎能不爱他呢？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里面，好的的喜悦，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今天，你我经历了这个丰盛的生命没有？如果没有的，我劝你，希望你好好去追求、长进，做一个属灵神所喜悦的孩子，真正的成为满有基督的身量。因为我们常说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 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会拦阻我们。当我们有着心智要去追求满有基督的身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主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必定能不是说了什么东西，不是说了什么好听的东西，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就会感受到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愿意跟你有交通，跟你接近，有什么事情他会都会来跟你沟通，我请你帮助他，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不是针对任何的人，乃是把神的话真理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追求长进成熟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做一个模仿假冒骗人欺神的基督徒。人可能不知道，不明白，但是你在神的面前，神很清楚，因为人只看外表，神是看我们的内心。要做基督徒，就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做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做一个讨神喜悦、对人有益处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基督徒。很简单，去追求神。如今祷告聚会跟弟兄姐妹有沟通，但愿我们都一同在神的面前去追求、去长进、去成熟，好让我们真的蒙神的喜悦、蒙人的喜爱。就好像耶稣他年少的时候到圣殿，坐在那些教师们当中，又问又答。圣经说他什么？他的身量就什么？蒙神喜悦，蒙人所爱。但愿神的话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怎么样去做个基督徒。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愿我们好好的去遵行神的话，不是单单追求认识多少，乃是你知道了就要去遵行。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一路对人要求是什么？你要遵行我的话，我就做你的神，我就要赐福给你。遵行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所以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愿神祝福大家。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主。 真的是在走这一个基督徒人生道路上的话，路上真的我们生命要每天的成长，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读经，定下时间，下定决心，每天很早的起来，来死马达。而且我们不只是个人要祷告，跟神在那里交谈，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呼求。我相信这一个力量要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力量，而且真的是我们不放弃，不管身体状况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持守来聚会，各样的聚会。我相信神要在我们中间改变我们的 DNA。 阿们。 要改变我们的 DNA， 让我们里面的 DNA 是满有耶稣基督那生量的 DNA， 可以长大成人。不管环境怎么样，在奔走这一条道路上面，我们绝不放弃，好不好？阿们，我们绝不放弃。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来， 一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再来一次， 每个伤心失望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向他说，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作难却不知失望，只在至亲的苦处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欢喜。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 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 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时刻有个敬畏你的心，有一个谦卑分别为圣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你来掌管，也让我们有个渴慕追求长进的心智，好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能够陶足你来喜悦，来蒙足你来掌管，好让我们所做所行所想的一切蒙主你悦纳。我们感谢你，但愿主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的神，哈利路亚。个别有需要祷告的，那个身体上面软弱的，或者有各样需要的，你可以留下来， 在这里我们要为你来祷告。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可以到我们的那个饭厅一起用餐。好，个别需要祷告的，我们欢迎你来到前面，我们来为你祷告。